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呢只 嗱，今晚長毛啊上嚟咧，順便咧想同阿細娘傾下偈嘅。咁啊，細娘咧就係啱啱唔喺香港嘅，咁咧就即係據即係 Facebook 公開咁講，就話佢嘅外父啱啱就過咗身，咁啊節哀順變啦。 咁就過咗去奔喪啊！呢次真係 係啦係啦，過咗去奔喪，咁就快翻翻嚟㗎啦。 咁就細娘同埋阿 郭明川， 郭明川啊嗱，咁就郭明軒係嘛？ 孫讀個孫字啊。 土花頭一個孫喎， 係我個佢係讀個孫字嘅嚇，跟翻佢啦嚇， 沒作圈人啊嘛，我唔好講算啦。啊，兩位節哀， 節哀順變啊， 事出突然，要奔喪固然唔好，唔感受唔係好好。咁但係都係應該係少喪嚟㗎啦。咁兩位節哀。 佢哋就 香港人就接唔到哀啦呢次。 嗱，咁啊接唔到哀咧，長毛我話聲俾你聽啊。根據啊一般嘅講法，你依類咁嘅人咧嚇，就誒應該唔使驚嘅。咁啊，即係文匯同埋大公咧引述喺北京嘅權威人士所講，咁咧就話呢個咁嘅送中條例，佢哋叫做呢個逃犯修訂逃犯條例咧，係佢哋話下邊有四種人嘅。第一種咧就係大陸人喺大陸犯咗法。就潛逃嚟香港，照計應該攞到呢個合法方法嚟到香港嘅 永久居民， 永久居民啦，用各種形式啦嚇，投資移民好咩方法，佢哋大把方法窿路落嚟。 唔係單程證得㗎啦， 啊單程證啦。咁第二種咧就係香港人喺大陸犯咗法，而咧係翻咗嚟香港嘅。第三種就係香港人喺香港咧係犯咗危害國家安全嘅法例。 我有份啦、 啊，你有份啦、啊、嚇。咁第四種咧就係中國公民或者係外國人喺外國針對中國國家同埋公民嘅犯罪，而啱啱咧係身在香港。而根據依啲權威人士啊，文匯大公引述嘅權威人士講咧，佢哋依逃犯條例所謂送中啊，而家叫做咧係針對第一同埋第二種，就是、大陸人喺大陸犯咗法咧就嚟潛逃嚟香港。第二咧就係香港人喺大陸犯咗法，而家就翻翻嚟香港嘅。所以咧 三四就唔潛 啊，即、就是、表面上咧就係、是。長毛呢類人就唔使驚，不過我見到長毛咧就非常之積極活躍咧，係去反送中、反呢、這個修訂逃犯條例。 客觀上，客觀上，客觀上， 講， 你就幫咗呢啲有錢佬咧。 唔係客觀， 喂，係你係咪即係違反咗你一向做人嘅方法？ 唔係啦， 原則咧，你客觀上幫咗有錢佬喎。 唔係錯，係林鄭月娥幫咗啲有錢佬，因為佢兩次讓步咧，都係針對嘅香港有錢佬一個嗱，第二次讓步。七年呢個嘅追訴期都好明顯係為阿大樓訂做嘅，因為大樓就打司法覆核，請咗十幾個資深大狀。老實講，打都好煩，因為打咧，就算香港政府贏都係慘勝，因為所有嘅法庭嘅記錄咧，都會喺普通法嘅 即係案例 嚟嘅 啊，寫低咗 係啦，咁所以咧慘勝嘅，所以咧。劉遠紅就話司法覆核之後咧，同我講數，喂，係林鄭幫佢啊！我有挨過林鄭話將個追索期搞遠啲咩？冇啊！剔除九項犯罪，而家連性侵都得啦，都話唔做啦。喂哥，我幫到佢哋，大公文匯。講下事實好唔好啊？ 佢冇話你幫佢，但你而家你做緊嘅嘢，喺度成日反送中咧，就即係客觀上幫咗香港啲有錢嘅，或者大陸啲有錢嘅在港人士。 唔係呢個咩叫客法官啫？係好簡單。若果中共係要做呢樣嘢嘅時候，如果佢真係要做呢樣嘢嘅時候，你要諮詢香港人啊嘛。我之前我講咗解咗，講咗俾嗰個謎底俾大家聽啦。綠皮書。白皮書先到藍紙草案啊嘛，二月做七月過，有乜嘢戒嚴啊？而家 Martial Law 啊，係咪你傻嘅咩？我想問啊，而家我想問啊， 問下林鄭啊，係咪習主席叫你話七月之前做噶啦？我話俾你聽，如果細心睇，你而家上翻網睇到， 嗯， 譚慧珠同埋阿譚耀宗，以至到基本法委員會嘅主任都係話， 嗯， 中央係冇定，中央冇定過幾時過。你唔信？你睇下譚慧珠喺呢一個黃之文呢一個叫班人大政協之後接受記者訪問乜嘢？ 嗱， 大家睇嘢細緻啲。其實阿譚耀珠講咗一個笑話，阿譚慧珠講咗一個，因為一直攞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啊，代替咗梁愛詩。 係啦，佢就係話中央冇講過幾時。你不信你你啊？ 唔得，大家可以 fact check。 而且仲係大公報都有賣嘅喎。其實佢哋即係講嘢，大家唔好因為爭佢，睇唔到個細節啊。即係個意思就係話林鄭係要支持你，但係冇講話一定要幾時過，亦都冇話唔可以修訂。即係話你要聽社會各界的意見。咁好啦，咁林鄭咪淨係聽大樓嘅意見？同埋嗰兩班有錢佬喺度講咗之後，做咗兩次讓步嘅意見咧。咁呢個資深大律師，十二個大律師公會嘅主席， 嗯， 即係鄭若驊都冇同佢哋玩鞋嘅資格都冇嘅，即係個律政司司長同佢玩鞋嘅資格都冇嘅，十二個喎，你都話誤解喎，垃圾喎，仲有三個。但係三個法官匿名接受 路透社訪問， 係啦，仲有一個出咗名嘅叫羅傑斯，已經講咗啦。佢係上訴庭嘅副庭長，佢話你唔好傻啦。香港嘅法院根據引渡條例嘅原則係不能夠阻止大陸攞人嘅，因為個 premier face 就係話表面證據得就得噶啦，對咗就係話啊嗱，係咪呢個人？咁呢個大陸嘅公安部有冇係咪真係個公安部？咁跟住佢講嘅控罪對咗啦，即係如果翻大陸審，佢冇蝕底嘅，係咪？ 嗯， 咁就得噶啦。喂哥，喂，全部人都傻噶。咁你呢個咪即是話阿韓正與個譚慧珠講嘅嘢都係喂哥冇乜意思嘅喎？ 即係咁。 六二七個。是沒有這件事的， 即是說他們說得不夠強硬，你看譚慧珠和韓正都說得不夠強硬，就蛛絲馬跡呢，我們看到可能不是一個中共的硬任務，不是一個硬任務。 老實說，樂觀其成當然是這樣。站即是說，你跟我說，阿毛啊，今晚我有樣東西賺500萬的，我不用你出錢，我一定做到，咁我梗係話樂觀其成啦，站咁講啦，哥。 如果你 我 勝利歸然咧， 如果要攞二百 加碼到2000萬， 如果我要攞200萬本，我喂咁得唔得㗎？係咪㗎？講完啦。嗱，我覺得其實好簡單，香港嘅建制派，尤其是立法會裏邊嘅建制派咧，非常之可憐，因為佢哋都知道喺個即係權力流轉嘅遊戲裏邊咧，佢哋係。如果以前係永遠都唔會做到立法會議員，因為如果你跟翻英國嘅制度咧，就係話功能團體，即係話小圈子選舉係要選精英啊嘛，不是選奴才啊嘛。而家佢哋用奴才入咗去，咁梗係拼命擁護俾到著數嘅人啦。佢都唔理啊，有奶便是娘。總言之，咁有人話俾佢聽，喂，林鄭我就係奶媽嚟嘅喎，咁中央。話佢係奶媽，咁你食奶啦，咁咪食咯。 不過咁喎，有時可能買錯牌子嘅喎，因為中共政治咧係高深莫測。 黃之文未出聲之前，有邊個建制派議員出嚟公開撐？係冇，係黃之文用呢個中共中央地委書記 係嘅香港市委啊嗱。啊，長毛，今天有2000多個律師咧就係、是、黑衣遊行，係啦，反呢個送中啦。尋日咧就一個即係好多人都認為是保守的專業團體，叫做香港律師會 Law 就發表 了 意見書啦。 佢講得直接好多啊，我都唔知點解寫得咁直接啊。 OK， 嗱，我講大家可能我同你重温少少啊。第一個 point 就話唔應該倉促，嗱講得好婉轉，即係叫你唔好立法。OK， 咁咧應該廣泛諮詢。第二個話咧，即係喺有表面證供之餘咧，就應該咧係有初級嘅偵訊。換句話嚟講咧，嗰個疑犯或者被告咧係可以有權咧舉證咧係為自己係辯護。咁啊，第三樣嘢咧，特首如果要批嘅時候咧，應該講得明顯講出佢批嘅理據嘅因素，誒係唔屬於政治性或者唔係民事訴訟。 律師會直有講嘅，你唔係普選嘅，咁點樣？ 唔係呢個咧就話唔係律師會嘅立場，律師會不過咧係引述啲 equally important 同等重要嘅觀點，唔係佢立場啊。又包括特首咧係中央任命，唔係普選出嚟。講得實在太坦白啦。 係啦，冇錯。 你今次咧本來大家兩年前就 都算 啦，算啦，都冇人捉。唔係好多人提嘅，而家日突然之間提出嚟，特首原來 所以律師會咁講係真係好笑啊！佢話個 同埋有另外意見話應該各自修訂，哇！你焗佢呢個組織講啲咁嘅嘢出嚟，即係話咧個組織除咗嗰班嗰啲傻啲之外咧，佢哋嗰啲客咧其實就非常之不滿啦，應該係咁樣解讀。嗰啲客咧向律師會喂喂，你同我整佢啊！你我哋就唔開得聲啊，你哋開聲就冇問題，焗住佢。律師會有好多嘢咧，都係企喺政府嗰邊嘅。但係今次咧，就係咧，係企翻喺主流意見， 調翻轉 係律師會啲客啊。 唔係律師會啲客，你唔好傻啦。佢唔係奶媽嚟噶，佢有奶可以食，但係唔係中央嘅奶嚟噶，咁先會出聲啊嘛。 即係話， 即係佢嗰啲客收到 風，唔係雜牌，唔係雜牌，唔係嗰個雜啊，紙雜啦。 再習近平嚟講，你做到嘅真係冇問題。 嗯。 如果即係好簡單，即係等於我講莎士比亞嗰個劇就係話，你可以割我一磅肉，如果唔流血得啦。 係， 即係你 是的商人啊！ 你而家阿林鄭就話得，喂，我割一磅肉係冇血流嘅。 嗯， 即係原劇就咁講嘛，不多有不能少，而且不流血就得。 嗯， 不多不能少都好難啦、啊，你揾把刀點割到啱啱一磅肉啊？ 而家嘅醫學做唔到啦。 好簡單。咁所以其實佢哋承包就係話，我割香港人一磅肉是不流血的，不多也不少。 嗯， 殺王啦、啊！ 喂，阿習當佢清醒的時候，佢冇咁蠢喎、啊。但係呢單嘢 佢冇辦法。阿習執邊度得閒嚟香港啊？又有人方報軍情就係話過咗都冇事，香港人擁護，外國商會都慢慢會被阿林鄭說服。 嗯， 喂，大家不出聲，即係揾自己笨。你咪同嗌到習近平聽到為止啊！嗌到譚鐵牛上報為止啊！係咪先？你方報軍情啊嘛，嗱好簡單，港澳辦而家張曉明控制， 嗯， 係咪？姚輝喺後邊睇住，盤根錯節，係咪？佢一定殺你個聲音。 喂，阿習會俾你班小官玩起？ 唔係啊，佢冇太多嘢做啊！你諗下，劉岳都突然間唔係私人代表，你可知佢陣腳大亂啦、啊。美國就又老母音又呢、這個嗰、那個， 嗯， 係咪啊？內幕欺詐，你中國得一個叫做 劉學，係副總理 劉學過喺美國留學嘅劉岳， 嗯， 你諗下，劉岳見Donald Trump 嘅時候 ，Donald Trump 坐喺度，佢坐喺個斜角嗰度， 嗯， 成班美國人喺度，好似公審佢咁，傻嘅咩？ 係嗰次非常之以中共嘅眼光嚟睇就非常之冇面， 所以其實而家習近平有一個迷思，就係話萬一唔得嘅， 嗯， 咁到底係劉岳方報軍情啊，抑或唔係劉岳方報軍情咧？嗱，呢個其實露咗玄機嘅。劉岳俾佢突然間取消咗嗰個個人代表嘅職銜，你知唔知劉岳係佢去參觀稀土啊嘛？ 嗯，陪阿習一齊。 係啦，點解要咁啊？因為佢留阿劉我喺身邊啊，分分鐘都要匯報啊！ 哦，你就 話唔係私人代表？喂，劉學識咩嘢啫？使乜上去睇稀土啫？即係話阿習留喺身，叫佢留喺身邊啊！每一分鐘有變， 嗯， 你要即刻話俾我聽，扮就扮唔係私人代表，好清楚。你一睇㗎，劉學憑乜嘢去睇先？佢副總理咁，但係佢唔係嗰科嚟㗎。 係咪？ 阿習與 家親征 有個客觀效果咧，就係話俾美國佬聽，我哋咧係想攞稀土作為武器，你小心啊！即係我哋個談判代表係 is well aware of that， 係完全清楚。 可能個意思就係話， 咁啊有你可以有不同嘅解讀嘅。 唔係咁，即係阿習可能就咁講啦。嗱， 你美國佬認得 美國佬認得呢個人，咁佢冇打電話俾劉學啊，係咪起到先咁樣？嗱，總言之，講嚟講去咧，我就唔想嘥口水啦。 嗯， 六月九號大家一定要出嚟。我覺得今次香港人公，即係如果人多咧，就已經係最大嘅公民抗命。當然進一步嘅公民抗命應唔應該做咧？我覺得應該做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大家要考慮嘅，因為佔中三子咧做領袖咧就十六個月嘅，即係佢俾咗個價目表你㗎啦。如果你和平就十六個月。 嗯。 即係俾咗價目表㗎啦，因為而家特區政府唔上訴啦嘛。即係承認就係話，好似戴耀廷、陳建文、黃浩明加埋邵家臻嘅罪行咧，都係十六個月嘅啫。其實已經俾咗個餐單我哋，係咪啊？ 報價，係 啦，係啦，全餐就十六個月，常餐就八個月，係啦。如果快餐咧，就好似你就咁嗱，香港人，如果你真係諗住呢樣嘢係生死存亡嘅公民抗命嘅時候，你一定要出嚟。我今晚我錄咗呢集咧，可能第日都告我就係講呢樣嘢。公民抗命係必要嘅步驟，點樣做唔知道暫時，因為成件事好快發展得。 嗱，以傳媒嘅角度嚟講咧，如果人多嘅話咧，就可以 bypass 咧，即係因為有國際新聞報導，啊呢個 BBC 啊、CNN 等啊嚇呢啲國家嘅傳媒咧，就會直接咧喺射到去北京。他們一定有人看到 ，OK？ 這些信息就可以 bypass 他中共的香港收了的國 條。唔係好簡單，你好簡單。 佢冇唔可能唔知嘅。 唔係個問題， 佢外交部一定要回應。 個問題你驚動到他咧，咁 要驚動到佢啦。 如果其他人，其他人再講話，我有五十七萬，咁啊習近平話嗰人哋人哋一百萬喎，係出嚟喎，唔係簽名喎，哥， 係 兩個世界嚟噶。簽個名有乜問題啫？亦都冇得核實嘅。喂，我哋。用呢、這個用腳投票係數喎哥，所以大家你唔好話喂，我覺得大家記住一樣嘢，莫要善小而不為，行善者少，則惡必成，惡之。我而家講俾呢個建制派聽，一旦惡之，則無論善惡必死。你唔好以為你有份去支持個惡法，去記住唔會殺你。我跟你講，我不知道有沒有建制派看，我再講一次，莫以善小而不為，行善者少，則惡必成，一旦惡至，則善惡俱亡。你不要以為你說我有份通過惡法就不用死 啦。阿長毛他們知道的， 第二出來吧哥，講多句吧 他未必會出來，這句你就勸不到他的。 不是啊， 但是他方便他的夥計，方便他的同事，方便他的親戚朋友出來示威，已經足夠了。 還有啊，如果你 即係佢， 喂，仲有啦，仲有一樣嘢， 嗱， 而家做一次嘅，就係你如果你住喺港島遊行區嘅街頭掛橫額咯，食氹食飯咯，全城係咁做咯，罷市咯，還做少一日生意啫嘛，一數噶嘛，哥。 你又不要期望這件事喎。 不是啊， 你 在 WhatsApp 那裡現在很多小店主，大店主就不做了，小店主說不做了，我今天不做生意，我遊行 了。這個我不寄予厚望，香港呢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人們很滑頭的，長毛人很滑頭的。 上次真的機會是三條，他想著那七宗罪都跟我無關的，現在不是嘛，哥。 其實最大的連鎖反應就是外國或者其他人呢， 不是很簡單， 對香港投資信心沒有了。 你不明白啊，我再說講白一點 好啊， 移民了去英美澳紐加拿大的大話派計數一，即有幾有最少三四十萬人，加上家屬接近八十萬人至一百萬人，他現在考慮要不要走，你說慶不慶啊？我回來回流對你有信心，我現在又賣屋走啊， 如果講到呢度咧，就講完噶啦。今晚如果共產黨唔 care 呢樣嘢咧，只有一樣嘢就係習近平即係高瞻遠矚，臨時嘅時候，我印人民幣落嚟接市。如果係咁咧，咁就世界末日啦。好簡單。如果共產黨覺得整冧香港落嚟接市，自己買咗啲嘢，自己發財，咁唔使做大大，即係唔使做國際生意嘅，咁佢真係老實講真係得嘅喎。不過只不過係生活倒退啊嘛！ 你估佢會唔會咁做嗱？ 如果係咁咧，嗱咁做咧，我就收皮，因為點解咧？原來佢個大策略係咁。如果大策略係咁，就唔使同阿萊姆希澤、阿魯姆欽講咁多嘢啦，即刻翻面啦。 係啦，我就咁諗，因為呢個老毛老等呢、這個老江老虎咁都唔喐香港。OK， 而家到老習，而老習。是沒有毛澤東和鄧小平那種威望或者威信。 我不知道王沪寧有沒有寫給他聽，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提早完成，就是將香港這個貶斥為中國的另外一個城市，我們就走一個新冷戰的路，美帝有美帝走，我們有我們走，即使我們的生活差一點也是 不怕的，我們就沿著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大躍進，多塊好省地建設群大資國家資本主義， 超英趕美， 超英趕美， 而家超咗英啦，未趕到趕唔到美啫。喂，嗱，冇咁蠢嘅，我唔信啊呢樣嘢。不過咧，嗱， 如果係就冇得救噶啦。 嗱，依集咧呢一節咧都係我夾硬嚟嘅啫，即係屈阿長毛做多字，因為佢約咗朋友嘅。咁咧喺結束嘅時候咧，我講一個故事。OK， 林鄭就話咧呢、這個。因為呢陳同佳案咧，發現香港咧有個漏洞，即係法律上有個漏洞。而家咧，我哋係要堵塞呢個漏洞。換句話嚟講咧，林鄭咧就想做 Dutch boy， 你睇下一個荷蘭的男孩， 手指頂住個水壩漏水。 係啦，咁咧其實就係指鹿為馬。OK， 其實通過咗送中條例咧，就先至係咧香港出現咗漏洞。而家目前一國兩制，無論點樣 bad 法都好咧，點樣差法、點樣劣法都好咧，都係起碼有個牆，有個防火牆。 佢講曬啦。 佢而家指鹿為馬，其實咧送中或者係修逃犯條例嘅修訂咧，就是、打開咗個漏洞。 好簡單啫嘛，我問咗佢咁多次冇答嘅，是非題，不修例，香港人係永遠不會被引導去大陸受審。 起碼唔會降咁 收咗例就會 光天化日，唔會咁光天化日去做。 你夾佢得嘛？唔係，我而家再問林鄭，我哋解釋一次。收例就香港人會有機會被引導去大陸受審，不收例則無，咁是非題啫。啊，講完 好啦，到底林鄭想做佢心目之中嘅 Dutch boy 荷蘭的男孩，還是我哋香港人？我哋根本明眼人都睇到呢個漏洞出嚟嘅時候，我哋一齊去做荷蘭的男孩。 講埋另一個故仔，講埋另一個故仔。話説聽日係端午節啦， 係 端午節就屈原投江啦。咁你知唔知屈原俾咩人害咧？其中一個就係楚王嘅皇后叫做鄭袖，即係鄭后後屘叫做，因為佢姓鄭叫做阿袖，咁鄭皇后啊嘛，撲街，真係就喺而家又有個鄭后喺度，聽日就係屈原。我哋香港俾人屈完又屈，呢、這個咁嘅古代就有個鄭袖，今日就有鄭月娥、妖孽、鄭後，我哋香港人邊個出嚟反抗就變屈完，你咪傻噶？真係上天有靈噶，就係、是、鄭袖嗰個逼死屈完其中一個女人啊！呢、這個左派刺嘅，因為咧四人幫。啱啱倒台之後咧，就寫佢嗰套劇叫做《屈原》，拍咗條電影嘅《長鳳身》嘅， 係少數嘅電影，就係古裝嘅。當時文革期間，香港左派咧就唔係好 借古奉今， 唔係好敢拍呢個古裝片嘅，驚唔知踩親。 咁就為老實講， 其中度就屈原。大家可以去電影資料館去查一查。我唔知有冇套戲。 飾演屈原嗰個咪暴風，即係暴起性嘅老豆。 OK。 Anyway， 即係講到呢度啦，引述典故。不過咧，即係 it happens 係我要補充啊 ，it happens 係一個某個性別啫。咁咧，奸臣或者係令臣，每個朝代都會出現。 咁所以我就贊成嗌林鄭咧做賤種嘅。就不是八婆的賤種 你說的 明天我就會送賤種給你 即是你避開了個 gender 的問題 明天他走去看龍舟嘛我明天就會帶幾隻賤種送給他 大家繼續這個支持我們城寨支持我們彌敦道證交所節目和我們 share 這節目出去 OK, okay share, 有錢的、okay. 繼續捐100元、okay. 好不好 OK多謝各位，多謝長毛，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再見。 拜拜拜拜。 天上嘅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嘅事件，點會引起我哋嘅興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連起上嚟，先至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嘅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講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俾我哋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